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大家继续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好嘞，各位，接下来我们继续啊，我们聊的内容都是和科学有关系，每天我们都会关注这个世界在科学领域的最新的进展。首先我们来说一则科技新闻，这个事儿呢真是有意思。一个以中国学者为主要研究团队的团队科学家呢，最近宣布啊，他们发现了一种蛇。这个蛇呢为什么到今天才发现？那是因为这个蛇呢它太会伪装了，以前都是把自己藏得好好的，让我们很难发现它。这究竟是一种什么蛇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一个以中国学者为主的研究团队日前宣布，在陕西秦岭地区发现一蛇类新种，并将其命名为秦黄锦蛇。这一蛇类独特的伪装技巧导致其长期没被科学家发现。论文通讯作者、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史敬耸博士说，秦黄锦蛇此前迟迟没有被发现，这也许与它们独特的伪装有关。其本身无毒，却在外观上伪装成与其同域分布的剧毒蛇菜花、圆毛头腹。在以往调查的过程中，这种无毒的锦蛇很可能不止一次被当成菜花、圆毛头腹而被忽略或回避。分子系统发育分析结果表明，秦黄锦蛇位于系统发育树较为基干的位置，与分布于四川若尔盖及甘肃迭部的若尔盖锦蛇构成姐妹群。研究结果再次提示，旧大陆锦蛇属可能起源于横断山区。随着青藏高原整体的隆升，秦岭地区成了中国南北气候和物种多样性的重要分水岭，也成为秦黄锦蛇繁衍生息的家园。目前新种模式标本分别保存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及中山大学。 本来是一种没毒的蛇，但是呢圈圈偏偏啊要把自己呢伪装成有毒的蛇，跟它呢一模一样，甚至呢科学家们常年以来呢分辨不出来。这个也是动物界当中啊很多动物的生存方法之一，这次呢终于被科学家们逮了个正着，发现呢这是一种新的品种，叫秦黄锦蛇。刚才我们讲了一下这个新闻，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的下一件事情啊，是和欧盟委员会所提出的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些具体的计划有关。这些计划呢都有什么，我们先和各位关注一下。 欧盟委员会近日提出应对气候变化的一揽子计划提案，旨在实现到2030年欧盟温室气体净排放量与1990年的水平相比至少减少 55%， 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欧盟委员会当天公布的提案涉及交通、能源、建筑、农业和税收政策等方面，内容包括将收紧现有的碳排放交易体系，增加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提高能源效率，尽快推出低碳运输方式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基础设施和燃料等。根据提案，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将占欧盟最终能源消耗的 40%，2030年新注册燃油车将比2021年减少 55%， 到2035年将不再有新的燃油车注册。到2035年主要高速公路上每60公里将建一个充电站，每150公里建一个充氢站。通过土地利用、林业和农业领域的减排措施，到2030年自然减少 3.1 亿吨二氧化碳排放，支持航空和航运业选择更多清洁能源，建立道路交通和建筑行业碳排放市场等。此外，欧盟还将设立碳边界调整机制，即对来自碳排放限制相对宽松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主要包括钢铁、水泥和化肥等征税。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文件的内容啊，实际上就是欧盟未来呢在2030年乃至呢到2050年要实现呢碳中和以及降低碳排放的具体的做法。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一则非常有趣的应用。俄罗斯的一家公司开发出来了一款手掌静脉的识别技术。 俄罗斯一家公司近日开发出一款手掌静脉识别技术。 新设备无需接触就能读取人体手掌静脉，并在不到半秒的时间内将其与数据库中的生物样本进行比对。有关专家认为，这样的系统不可能被入侵。人体独特的静脉纹路结构到12岁便会定型，且一生都不再变化。因此，静脉识别与指纹识别类似，不同之处在于，静脉扫描可在3厘米到9厘米的距离内读取静脉纹路，无需接触。在新冠疫情肆虐的当下，静脉识别技术具有很大的优势。另外，与指纹或手指静脉图案相比，手掌静脉图案更复杂，具有更多独有的特征，可以使用数据库进行相当准确的数字模型构建和识别。手掌内侧比背面更不容易变色，这就是为什么它主要用于识别。有关专家表示，该系统的另一优势在于，人的手掌状态如何无关紧要，污垢、水分、伤口、茧子等因素对结果没有影响，即使是薄薄的医用手套也无法阻止扫描仪准确识别。办公室、工厂、体育中心、餐饮场所以及私家车和家庭非常适合这项技术，此项成果商业前景广阔。 这个成果呢，我也非常看好。首先和像指纹识别相比呢，手掌的静脉识别呢，其实是不需要密接啊。所谓的密接，就是我们的手指呢和这个识别的设备要贴在一起，只需要远程的扫描。刚才说到啊，三到九厘米就能够进行扫描。第二呢是啊，它其实数据本身的这个更改，也就是说我们比如说这个手掌当中的指纹，万一呢受了伤了，或者手被烫了啊，长了泡了，可能这个指纹呢就没有办法用了。但是静脉呢，数据的保存呢相对还是比较稳定的，所以这个技术啊，未来肯定还是大有用武之地的。我们在以上时间和各位分享了几则科技新知，接下来呢就和大家走入本期照亮新闻深处。今天我们要探讨的内容啊可多了，咱们要谈的是十项的科技前沿技术。尽管总说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但科技的进步并不是线性的。科技得以发展的核心是关键技术的突破。近日，一年一度的十大突破性技术榜单正式发布。这份在全球科技领域举足轻重的榜单，曾经精确地预测了脑机接口、量子密码、灵巧机器人、智慧传感程式等多种热门技术的崛起。正所谓科技创造新生活，十大技术新突破。今年有哪些新技术上榜？他们上榜的理由分别是什么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年度十大突破技术。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大家呢继续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今日呢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啊，非常具有未来感，也很具有科幻感。我们要提到的是一本杂志啊，叫做《麻省理工科技评论》。这个杂志呢，在科学技术业界的内部啊，是非常受人关注的。为什么呢？是这个杂志呢，首先它是跟麻省理工这所非常知名的院校有关。第二呢，这本杂志经常会对于全球的科技趋势呢进行预测，而且过去呢很多的内容都被它预测准了，比如脑机接口啊、量子密码呀、智慧传感程式啊、深度学习啊等等。那么在不久之前，它又发布了2021年度的十大突破性技术。这十大突破性技术分别是什么？为什么说他们是突破性技术？这些技术又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先来说一下啊，这十大突破性技术分别是什么？ mRNA 疫苗、生成式预训练模型、数据信托、锂金属电池、数字接触追踪、超高精度定位、远程技术、多技能型人工智能、 TikTok 推荐算法和绿色氢能。怎么样，这些词儿听起来是不是非常富有未来感？究竟这些技术是干什么的？接下来为我们带来解读的是老朋友了，工信部互动媒体产业联盟专家委员包冉。包老师晚上好。 哎，玉龙晚上好，大家晚上好。 十大突破性技术，我们直奔主题啊，因为这个每个都能聊的很多，但是我们今天时间有限，咱跟大家都说一说。mRNA 疫苗呢，主要针对的就是新冠病毒，而且呢，这也是大家开发疫苗当中不同的路径嘛。 对 ，mRNA 疫苗呢，也是其中的一种。 是。 您怎么看这个突破？ 实际上，我觉得这样，这次这是一 个就是被逼出来的突破，对吧？我们说，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不仅仅单单是这一种技术路径啊。我们说现在基本上，纵观全球有大概有五种啊这样的一个疫苗的研发路径啊，也基本上都开始展开了临床，或者已经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承认啊，可以在你像咱们国家疫苗都有啊，对吧？这个在临床可以使用啊。那么按理说，一款疫苗的产生、研发、诞生、做好临床的实验，然后正式推广向市场啊，到给能给这个大家进行接种的话，实际上它需要的时间从在新冠疫情之前很长的， 基本上5年起步， 对， 10年正常， 对对对。但是呢，这次这场的新冠疫情呢，确实改变了很多很多事情。单就从医学科技的研发来讲，这个疫苗的来讲，我们看到都是神速，堪称是神速啊！不管咱们中国研发的疫苗，还是国际上企业研发的疫苗，应该说向这些不分国界的所有的医学科技科学家们致敬啊！因为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包括咱们中国的国产疫苗在研发过程中，要试打的时候，都是这个研发团队的带头人啊，这个老教授是吧？这个知名的学术专家说自己我们自己都不信任自己的疫苗，还能指望这个我们的这个广大的这个消费者来信任吗？都是自己带头打，对吧？所以我们说这里面确实这些科学家们无论中外都付出了巨大的这个成本、时间精力，哪怕富有牺牲精神啊。但是呢，从目前来看呢，如果说就下定论哪一种研发路径的疫苗就是完全先进技术的，我个人可能略有不同的看法。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新冠疫苗、新冠这个病毒，它的这个变异情况，现在看起来超乎了之前很多人的预料。 最近那个德尔塔毒株，对不对？ 对，不单德尔塔，事实上有很多种变异啊，很多种变异，还有那个有德尔塔，有那个阿尔法，对吧？ 对，还有贝塔呢 啊，贝塔呢，对。这些毒株的变异呢，由于在世界的各国各地区，当地的医疗条件啊，人口密度，你比如说这次我们现在发现的这个德尔塔病毒，主要是源于什么呢？源于这个 印度 啊，还有源于南非的，对吧？这些呢，因为它当地确实有当地的不同的情况，而现有的疫苗总体来说，应该说对这些变异的毒株，都还是具备一定的防护性的。主要重点还是说什么呢？就是不会轻易的转成重症，对吧？这点很关键，很关键。我们知道，只要不转成重症的话，其实即使啊，万一不幸就是被传染上了这样的一个无症状啊，或者有症状的普通型的啊，这样的这个新冠疫情的话，其实它对于生命的威胁度不是那么大。最关键的是不要形成什么呢？重症化效应。 对， 所以说疫苗目前来说还是有相当强的抵抗作用。但是未来的话，我们谁都说不准啊，是不是还有新的变异出现？因为现在的新冠疫情，我们拿它和当年的这个非典相比，非典是很快就消失了，自己就消失了，它的生命力，在自然界中的生命力，包括宿主群中的生命力不是那么强， 对。 但是新冠疫情从目前来看，它还是蛮强的。 对，之前说非典到了夏天就没了 啊，对呀、 甚至有人说那新冠到了夏天肯定也没了，但事实您看，这都到了第二个夏天了，还有。 是的，所以我个人判断呢，MIT 把它评为先进技术呢，第一是一种肯定啊，第二是什么呢？第二也是一种激励，激励世界各国的医学科技的这个疫苗领域的科学家。他们能够继续的研发出更好的疫苗来对抗新冠疫情，早日能让它在全球都消灭掉。 对，但是我们同时也要说啊 ，mRNA 疫苗并不是最好的，也不是唯一最好的。 对， 其实大家还有很多的选择，而且呢，疫苗这个东西啊，你现在给它下定论太早了。其实疫苗更重要的作用是要保护更多的人。 没错， 无论说是这个效率的高，或者说还是相对而言不高，其实能够保护人是最重要的。 是的， 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下一个话题啊，这个，这我都看不懂啊，到底什么意思呀？这个突破技术，生成式预训练模型 GPT-3，这个主要是和人工智能来去学习自然语言之间是有一定关系。 对的，我们说啊，人工智能啊，这个技术啊，现在已经发展的成为一个非常庞大的，下面有各种各样的分支啊。简单的讲，人工智能技术就是说让机器变得更像人类。对吧？甚至于更超出人类啊，那么我们说啊，这个在人工智能的领域里面啊，最早的时候是让人工智能呢对图片和图像产生什么呢？产生识别，以及声音产生识别，这是我们普通的消费者能够接触到的。比如说我们说现在有很多的语音控制啊，说句话呀，它就可能给你能够自动的翻译成文字啊，这个转写成文字呀，然后还有什么呢？利用人工智能能够对海量的图片进行检索呀，海量的视频进行检索，视频的本质就是连续的图片嘛，对不对？那这些都是人工智能的强悍的地方。另外还有一种东西叫做机器写作，或者也叫 AI 写作。我们今天现在谈论的这个刚才您说的这个，事实上就应用于这个领域啊。那 那么所谓的 GPT-3 生成式预训练模型主要应用于什么呢？它会就互联网上的给定的或不给定的文字文本数据集进行学习和自我训练。 嗯， 给定的是什么呢？我们摆了台电脑，电脑里装了这个算法，后面连着云，对吧？这个连着人工智能的智能云，云大脑。然后呢，我们把李白的诗全都告诉他，把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全都灌给他，然后呢，让他自己去写诗。这是什么呢？是给定的数据训练集。 嗯， 给定训练集就是李白的啊，这个或者莎士比亚的。他写出来的东西呢，严格意义上讲，从本质上讲，就是既有作品的再次排列组合。 嗯， 对吧？再次排列组合， 对， 这一点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在世界上，在前两年，应该是在将近两年前了，国外的一个团队啊，是把这个人类历史上的主要是近些年的流行音乐的乐谱， 嗯， 都给，这是个给定的训练集， 嗯， 我们觉得流行音乐很多，但是实际上在真正的数据面前，这是小数据，对吧？这全搜集完了，然后灌给这个算法来进行训练，训练完之后，他就自己能创作出流行歌曲了啊， 嗯， 反正。我也在网上下载听了几首啊，就是中规中矩啊， 不难听， 不难听， 但是也不惊喜， 但是绝对你记不住 啊， 不像那种真正写的天才一样的，说这个音乐，很多艺术家都说，包括雕塑，本来人就在那，我只是需要把多余的部分给它去掉， 哎呦， 是吧？你雕大卫的时候那雕像，是不是？音乐也是，这个音阶就这么多，事实上它这个旋律本来就存在，我只是需要找到他们的排列组合，作曲家，这是天才的作曲家，但是机器做出来的呢？还是比较机械化，啊，就是记不住，可能放在这个歌舞厅里面啊，作为这个 BGM 背景音乐，蹦迪的背景音乐是靠谱的啊。但是你要说，哎，一听天籁之音，自己就有强烈的欲望跟着哼哼，很难。同样的道理，现在很多的出于基于数据的啊这种客观事实上的写作，机器写作已经占了很大的部分了。 我听说啊，听说， 哎。 每天我们在网上看到的财经类型的新闻，有一半以上都是机器写的。 哎，对对对对对，这还是这种技术的比较正当的使用方法啊。 哦， 比如说股市啊，或者体育新闻， 对， 啊，因为什么呢？体育新闻说白了，它也是数据的集合， 就是谁进了球，进了几个， 啊， 几比几，不就是这些事儿吗？ 当年宋世雄老师那个年代是吧？八， 啊， 号传给九号，九号传给十号，十号投一顶啊，球进了。然后呢，股市也是啊，金融市场也是啊，因为金融市场的变动都是可以归结为很精准的一系列数据在某个时间点的集合，对不对？哎，说是几点几分股市哎大涨，然后多少只股，这些完全用机器就可以，它的效率比人要高多了，对吧？ 对， 而且它会极为精准，你只要灌给它的数据，没有错误，没有脏数据啊，这个那么它就一定是能够生成正确的一个文档。但是在互联网上，事实上很多的大家都知道，现在有很多的公众号啊，几千万的公众号啊，这还是在每一个平台上恨不得都有几千万个公众号。我们还知道有一类的公司叫做洗稿公司。 难道他们用这种技术洗稿？ 那必须的呀！实话实说啊，那一种，比如说你是正经的原创作者啊，我是一个洗稿人士啊，我没那么傻，我还雇一帮人用密集的人力劳动，然后来扒你的稿子，然后再结合别的。所谓洗稿，不就是拼拼凑凑嘛？ 对， 对不对？然后改头换面嘛，换个标题档再往上发嘛。当然，现在咱们的网信部门也对此呢一直持续的予以打击。现在洗稿公司呢越来越少了，但是我们知道，这就是这种技术的另外一种灰色地带的用法。大量的洗稿公司都在用这个技术。对不对？因为我给定的数据集就是我关注一些我们这个领域，比如说汽车领域，或者 IT 领域，或者时尚领域，我关注了一些博主啊，他们都是原创作者啊，然后他们都费尽心思心血写出来的东西，然后我们啪全扒过来。发回来之后，机器一训练，然后马上就给你出来了。 有没有办法让这个技术不要这么用 啊？那很难，一把菜刀嘛，你可以切菜，也可以杀人嘛，对不对？它都有两面性。第三种用法是什么呢？第三种用法确实也是，现在一直也有的企业在试图使用这个东西，比如说生成剧本。生成剧本，我们说啊，如果它不是一个原创型的剧本，它是一个改编式的剧本。它有原著，有文学原著，对吧？或者有原来的 IP 啊，比如说这个从游戏的 IP 改编过来的呀，从网文的 IP 改编过来的呀，或者是说原来它是个电影，然后呢，但我们买了这个翻拍权，然后再把它改编成电视剧或者什么之类的。 反正人物小象是吧，基本设定啊、 嗯、 故事大纲梗概都给定了、 嗯、 这就是我们的给定的数据集，包括原著啊， 嗯， 灌进去生成剧本。 这行、啊、这个要比给编剧要靠谱，很多编剧呢脱稿啊，一拖个一几个月半年的，这种事情是很常见的。 是，但是实话实说呢，就这些这个对于这个大规模的集成式的文本的数据集的训练和生成新的作品呢，现在依然无法实现100%的人工智能化、 嗯、 你必须是人工加智能、 嗯、 或者叫智能加人工、 嗯、 啊，就先机器出来一遍，人总负责任的人总要，哪怕洗稿公司总要还要对校对一下、 嗯、 然后再稍微修改一下， 嗯 啊、这是基本上属于这种应用。这种应用啊，其实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什么呢，客服机器人。在几年前了，这都是5-6年前了，微软曾有一个小兵，对不对、 嗯， 微软的相当于就像苹果的 Siri 一样嘛，曾经微软小兵呢把它放到这个 Twitter， 放到 Twitter 上去，像那一个算法一个软件的机器人，然后呢在2天之内他就学会了大量的脏话， 嗨， 而且学会了大量的侮辱性词汇，还学会了大量的种族歧视性的言语。 那这个是不是就是那些人专门给他供养这样的脏话，各种不文明的词儿？ 倒不是，因为什么呢，他倒是开放性的啊、 嗯、 他相当于什么呢，他自己会在 Twitter 上呢搜索大量的这样的推文。 那为什么呢？ 因为网上太脏了。 哦， 为什么说现在说、 嗯、 包括咱们要治理啊，形成这个风清气正的清朗的网络空间， 嗯， 为什么包括 Twitter 和 Facebook 自己作为平台、 嗯嗯、 也在自己不断的有各种各样的规则，要清理很多的内容， 嗯、 比如说这个种涉嫌种族歧视的、 嗯， 对吧？涉嫌这个宣扬犯罪的、暴力犯罪的、宣扬恐怖主义的， 嗯， 可见能把这个微软当年微软小兵在2天之内，后来2天之后赶快就把这些撤下来了， 嗯、 就学坏了嘛， 嗯、 就是用咱们老话说，这孩子学坏了，说学好真是不容易，学坏一出溜，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营造一个清朗的网络空 间 是非常有必要性。 从这个上往回推来说，一定是网络上的。这个大量的宣扬暴力的、 嗯、 宣扬这个 其他不好的东西， 不好东西 叫人学坏的东西太多 了，占了很大比重啊，对、 嗯、好，抓紧时间我们再聊下一个、 嗯、 下一个数据信托。哎呦，这个词听起来好高级啊、 哎、这 你说信托觉得就是哎呀，我的钱花不完了，你帮我存着吧，或者你帮我打理吧，就这个感觉。 这项技术是我在这实战技术中看到的，我个人认为最值得关注的、 嗯、为什么？ 因为是这样，它不仅仅单单是一个技术的变革，而且技术的变革是直接牵引到人类传统意义上的经济体中的金融社会和金融体系的深刻的一种变革。数据信托再往后推，我先说一个结论、 嗯、 就是有朝一天，有朝一日真会做到那点，未来的某种数据，当然它的格式标准一定和现在不一样、 嗯、 因为什么呢，你得统一啊、 嗯、 未来在全球的网络上以及全球的物理空间之内、现实空间之内，数据就是硬通货，数据就是 钱， 就是钱，数据就是硬通货。我们先看啊，反过来看啊，数据信托，过去我们讲做信托都要资产信托，对不对、 嗯、 而且资产信托一般意义上来说很少用不动产啊，更多的是或者说你比较容易变现的不动产是可以的啊、 嗯、 一般都是 M1 加 M2， 对不对？然后通过信托有这个受托人，有这个受益人，有委托人、 嗯嗯、 然后呢交给专业的信托团队去帮你经营运营这些资产、 嗯、 使它在尽可能的安全的前提下啊、 嗯、 也有信托亏本的啊，当然尽可能安全前提下，然后实现稳健的增值、 嗯、 然后再将增值的收益分配给信托的受益人、 嗯、 对吧、 嗯、 包括家族信托啊这些。好，那也就是说我们往信托这个容器里头啊，我们用技术词汇叫容器里头 ，Docker 里头装入的是什么呢？装入的是资产，而且是可变现资产。现在我们讲数据信托，那意味着什么？数据就是资产。 那这个数据归谁？它的受益者又归谁？ 是这样的，现 在 怎么增值？ 在国际上啊，现在很有意思。其实我们在玉龙，咱们在节目中谈过很多次了。 嗯， 现在各国的政府，包括咱们中国现在叫四大基础法律已经健全了啊。 嗯、 第一是国家安全法，对吧？ 嗯、 这和互联网有关系，但它不只是涵盖于覆盖互联网的一个领域的。 嗯， 还有是我们的网络安全法，还有我们的是数据安全法， 嗯， 还有我们的这个个人信息保护法啊。数据安全法是今年9月份就要实施，这个个人信息保护法是今年3月份已经提交到全国人大常委会， 嗯， 有望年内或者明年上半年就要实施。也就是说，一个官法在上面，三大这个关于互联网的信息、数据和个人信息保护的基础法律已经健全了。 嗯， 欧盟比我们走得更快，对不对？ 嗯、 啊，也是三大基础法律啊 ，GDPR 啊，还有数字经济法、数字产业法。 我们也聊过，嗯、 这些在当局监管方看来，数据就是用户的， 嗯 啊。但是这个事儿呢，现在目前是这样，在产业界，在这个全球的产业界啊，主要在这个欧美，现在还有一种提法，这个提法单从它提法本身来讲也是有很强的逻辑性的。说什么呢？ 我现在免费上你的网站，你免费为我提供服务，无论是 APP 移动互联网还是桌面互联网，无所谓。 嗯， 我这时候呢，我把我的数据，你获取了我的数据，事实上我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免费哦，是我进行了支付，我用我的数据作为资产， 嗯， 购买了你给我提供的各种的服务， 对， 包括但不限于 嗯 社交、 嗯、 浏览、 嗯、 娱乐、通信等等等等啊，这些现在过去我们很早年讲说这个互联网是免费的，现在看起来，嗯，这句话 天下哪有免费的？ 对，这句话是确实在理论上说早了， 对， 说早了， 嗯， 互联网并不是免费的。那么其中一段时间，大家是说，哎，互联网事实上不是免费的，是那些网站耍赖，是那些网站这个偷摸的偷咱们数据。那现在如果我们把这个整个的一个交易公式和流程定义为， 嗯， 消费者用自己的数据进行了支付， 嗯， 购买了这些网站的服务， 嗯， 这个道理就说通了。而且这个道理正日渐成为全球互联网的一个商业界的一个共识啊，是。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恐怕在未来，当然现在还存在模糊地带，为什么呢？很多网站还说呢，我们免费给你提供服务什么之类的，恐怕不是了。为什么呢？如果他们完全承认数据是通用户通过个人数据的支付来购买的话，那么相关的账号的所有权就不应该是你这些互联网平台的， 嗯， 而应该是我已经复述了数据了、 嗯、 而应该是你确实是应该所有权是归于用户的，对吧、 嗯嗯、 所以这点上来说，在全球的法律界争论的非常异常激烈，现在是 嗯, 嗯， 但是我个人非常支持，就是我们根本不是说免费的享受你的服务，我们是用我们的数据来购买你的服务， 嗯， 那这里面就会形成新的一个法律上的契约，怎么定义，我估计3-5年之内肯定会有个结果，因为现在对于个人隐私保护啊，数据的采集啊，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对吧？ 您刚才讲到信托，信托有亏本的，有赚钱的。 是 数据信托怎么个亏本？赚钱又赚的是什么？ 所以从刚才我们先理解到，数据是一种资产， 嗯， 数据是一种货币， 嗯， 数据是一种可以实时进行交易和支付的货币。如果这条逻辑我们暂时承认它的话啊，暂时承认它的话，那么反过来说，对于数据的信托就很有意思了。但是我个人认为，在初期的时候，数据信托恐怕和个人用户关系不大，应该更多的是机构。更多的是机构， 嗯， 因为机构所拥有的数据是庞大的， 嗯、 体量是庞大的。 对， 它因为只有10,000,000个用户集成在一起，不，只有1,000,000个用户集成在一起，它的数据才是有价值的。为什么？我们国家已经规定了，赴境外上市的企业，互联网企业如果拥有超过1,000,000用户数据的啊，那就必须什么呢？ 哦， 必须接受这个安全审查，是吧？ 嗯、 这是道明确的法规的线儿啊。 嗯。 那么如果是说一个机构的话，它的数据它具有相天然的完整性， 嗯， 而散户的数据具有天然的离散性， 嗯。 所以说，目前来说，我觉得数据信托的第一阶段应该是大型机构把自己的数据交由云中心、超算中心啊，这个人工智能的数据中心进行运营啊，进行清洗，分类，归类，按照行话说就是叫聚类、分类、回归，这个筛选、建模等等等等等一套。然后，如果这些数据并授权给这些相关的托管机构、信托机构以数据的合法运营权， 嗯， 这些数据所产生的新的收益，注意，这个收益可能是现金，也可能是新的数据， 嗯， 这里面还有新的一个叫信托机制之下的框架之下的利益分配问题， 嗯， 所以这个技术真的是蛮有意思的啊， 嗯、 它的直接的内核的本质就是数据正快速变成资产以及一般等价物。 哎呀，这个有意思，想一想未来的世界，咱都不发工资了，以数据来计价，那这个利息又该怎么算？ 时间 我要出去跟人交易，又该怎么个交易法？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对这个技术很感兴趣，它所引。它现在是个点， 嗯， 这个点可能引发出来的是对人类传统的很多的这个经济理论、经济体系的一个修订。 嗯、 同时，我们还要说，很多科幻片里头有一个叫《时间管理局》，你有 我看过那个，我就是说那个呢， 对不对？ 他每天的生活，往这个手上有一个那个 手 环，手环就是在倒计时，倒计时的就是相关的叫是流量吧？我记得他那个里面的设计， 对的， 就是你要没有流量，你的生命就此就终结了。 是的， 他其中就有一个场景，是一个女的在一个男的在追一个。一个女的好像是在公交车上，然后追着追着，她的那个数据没了， 对， 没了就啪嗒就倒在地上死了，就那个瞬间给我留下特别深的印象。 是的，所以说科技带来的改变， 嗯， 真的说我们能手机订个菜，这些称不上改变，叫改良， 嗯， 叫改良， 嗯、对， 真正的改变远远还没到来呢。 对，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数据信托这种理念的产生、 嗯、 发展。 在这一条路径上已经撕开了一个时代的一个口子， 有意思。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抓紧时间啊，我看今天不见得能 说，可能不见得能都聊完。 我们下次可以跟大家再约一期节目。今天我们说的下一个呢是锂金属电池，这个是和新能源车有关系。 是的， 新能源车的产销量现在越来越多，但是大家也同样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车辆随着销量的增多，其实相对而言啊，自燃事故我们看到的一些媒体的报道也在增多了。而锂电池呢，之所以出现自燃，就是跟它里面的液态电解液是有一定关系的。 是的， 而我们说到的锂金属电池呢，是相关的这个研究啊，或者说科学家他们打算用固体的电解质来代替传统锂离子电池所存在的这些缺陷。所以您怎么看？ 事实上这一块呢，我觉得也有点早啊。这块技术路线非常复杂啊。我今天还看到一消息，日本某公司已经宣布停止对于锂电池和氢电池，就锂化氢电池的研发啊。 为什么呀？ 安全性得不到保障 啊。 然后我们看到现在啊，之所以说电动新能源车啊，它发生自燃情况的时候，往往会被大众所关注啊。这里面说一定是说新能源车的自燃情况，由于电池的问题，自燃情况高于传统的油汽车的自燃情况吗？这点不好下定论，我们需要客观的数据来进行对比啊。但是呢，现在显然从新闻性上来说，一出现这个，消费者们就心里哆嗦。哎呀，你看这怎么新能源车又电池自燃了，又这个什么了？事实上呢，和目前它的两种情况有关，一个是什么呢？电池的结构，内部结构，就像你刚才说的一样，电解液，而且电解液主要怕什么？怕破损。 对。 而现在很多的这种三元锂电池啊，它现在都是一个大电池包啊，其实你拆分开来就是一节节的小的这个三 A 式的五 A 式电池嘛，对不对？然后它形成并联也好，串联也好，形成大的电池包。这个电池包一旦被刺穿，往往出现车祸的时候，或者是路面这个奇迹物型有尖锐物，偶发几率小概率事件，刺穿的时候，99%要引发非常快速的火情和火灾，人几乎跑不出来，对吧？我们都说这个电动车不要在楼道里充电，不要在室内充电，这是反复大家提示大家的。为什么？就是它一旦着火，火情起来会非常快。所以为什么现在在锂电池的使用上，也有的厂家啊，比如说咱们国内的非常知名的某厂家也在说，我们使用的不是像松下那种技术啊，就是因为松下是和马斯克和特斯拉是一种技术体系嘛，我们采用的是经过了反复的严格的穿刺实验，我有保护壳啊，刀片式的，它本质上是刀片式的，这样的话呢不容易出事儿，但你能保证100%吗？也不可能，就像油汽车也不能保证100%它不会自燃一样，对不对？所以关于锂电池的未来的发展，我个人认为，新能源，确切讲电能源的汽车，恐怕未来锂电池也是个过渡，现在对上这样几样技术的先进性，我个人只是保持关注，并不是认为它有多么突破性的进展。 难道未来咱们是要奔着氢能源的方向去吗？我们来说一说这十大突破技术当中，跟刚才提到的锂电池有关的这一项绿色氢能。 是 觉得绿色氢能呢，在未来也是一个大的发展方向，但是请注意绿色这两个字儿。我们现在氢能源的获得方式主要还是通过电的方式来去获得 电解， 而绿色氢能呢，是指未来能不能有更加低成本的方式， 是 更高效率的方式来去获得。 本质上我个人认为，绿色氢能是攻克可控核聚变的一个必经之路。 哎，是不是反过来，就是我们解决了可控核聚变的问题，它产生的电我们也可以用它来制造更多的氢能。 只要能解决了可控核聚变的问题，今天我们刚才讨论的凡是和能源相关的话题 都不是问题， 都不算是问题了。可控核聚变就是太阳，对不对？ 对， 不是太阳现在不可控啊，就是我们人造一个可控的太阳。 就太阳在那个远的尺度当中，相对人而言的 话，在这个天文尺度当中，对于地球来说 是可 控 的啊，对， 对， 因为有白天有黑夜嘛。 对对 对，其实也未必。太阳黑子、太阳风暴每次一冲起来，地球也够受的。实话实说，比咱们地球更近轨道的，基本上就是不适合人居住；再远轨道的就太冷了。 对， 所以说，可控核聚变从目前来看，应该是无论是从多少年前的科幻小说，还是从理论物理学界，还是从这个应用物理学界来看，应该都是人类在可以看到的将来，我们能够把握得住的这样的一个能源。可以说如果我们真实现可控核聚变的话，我们基本就不用再为能源发愁了，对不对？海洋是我们天然的能源池啊，是不是？ 对，好，再来说下一个，这个叫做数字接触追踪技术。这个说的简单一点，就是 大家知道现在我们去很多商场要扫健康宝吧， 是的， 要扫码吧， 嗯， 其实这个呢就是简单的数字追踪接触技术的一个模式， 嗯， 我这个说法没错吧？ 没错， 嗯， 这个技术是由于是麻省理工评的啊， 嗯， 它实际上我觉得应该是指最早源于 iOS 苹果公司开发的， 嗯， 只要是使用 iOS 设备并且打开了定位的话， 嗯， 事实上你的轨迹它就自动给你进行收集啊， 嗯， 然后呢如果是说它会自动报警提醒啊，这个咱们国内的用户可能对此无感，因为咱们国内关于这个社区网格化管理和这个健康宝的模式已经深入人心了，而且很好用。 对， 这个主要是在境外，主要在国外。 嗯， 这个比如说玉龙啊，我是一个新冠的确认了，我感染了啊，然后咱俩今天在这做过节目，对吧？然后哎，你的这个 iOS 上嘣就跳出警示 message， 跳出一个 message 来，一个信息提示来，你看你要注意啊，和你。这可能是近距离接触过的某一位人士，他现在是无症状患者或者是感染患者， 哦嗯， 这个的本身从技术角度讲它的核心的看点是自组网， 嗯， 凡是 iOS 设备是彼此之间可以形成自组网的，因为我们说这个在技术体系来说我们可以通过公共的网络覆盖，比如说通过基站的网络覆盖或者通过公共 WiFi 的网络覆盖， 嗯， 来实现组网，同时还可以自组网，每一个因为我们连入公共网络的时候我们的每一台终端就叫客户端，对不对？ 对。 然后但是呢不是主机啊，但是呢我们自组网的时候我们每一台 iOS 设备既是主机又是客户端， 嗯， 就是又是客户机啊，然后呢这个自组网的技术也被正在广泛应用于智能交通的智能汽车网联，我们在谈新能源汽车的时候是谈两件事情， 嗯， 一个是新能源，一个是智能车联， 对， 对不对？智能车的网联，智能车网联要求着什么？它一定要有自组网能力。 对，要知道彼此现在正在干什么，在哪。 对啊， 嗯， 那个好多车或者好多人拿着手机一样的道理嘛， 嗯， 你拿个手机就和你开辆智能汽车一样，我们能够迅速的自组网， 嗯， 自组网之间就能互相判断距离， 嗯， 甚至还能通过很多数据判断各种各样的情况， 嗯， 对不对？因为如果没有自组网，你全依赖公域的网络的话， 嗯， 效率会很低。 嗯，时间有限，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接下来我们谈到的技术有超高清、超高精度的定位， 嗯， 远程技术、多功能的 AI， 嗯， 还有 TikTok 的推荐算法， 嗯， 您从中选一个， 嗯， 咱跟大家说一说 超高精度的定位吧，我觉得，嗯， 为什么选这个？ 因为是这样，这个最近关于这些事情很敏感啊，对不对？地图， 嗯， 街景， 嗯， 道路，对不对？ 嗯， 你这些数据都是事关于国家安全的核心数据啊， 嗯， 最近也有反面的例子，对吧？ 嗯， 当然，这反面例子现在还没有确凿的证据来证实，但是也引发了很多的消费者的不安， 嗯， 包括在网络的讨论， 嗯， 好，那些全我们暂时放在一边。超高精度的定位其实分为几个含义啊，我的理解啊，在客观的这个具体的场景应用上，第一是什么呢？第一个是户外的定位高精度化， 嗯， 对吧？高精度化，这样呢更有利于在抢险救灾啊，在很多城市交通疏导上面，还有很多的应急情况处理， 嗯， 我们就可以显示出强大的技术能力的支撑来。第二个是什么呢？室内定位，对不对？现在户外定位实际上基本上我们自己的北斗，对不对？包括原来用的 GPS， 现在新的机器里面北斗的模块和 GPS 模块都有的，对吧？ 嗯， 我们可以来回切换，当然北斗更加安全， 嗯， 而且北斗还在继续的不断的技术还在进步啊， 嗯， 进步当中。那么户外的其实定位基本已经解决了啊，但是它的下一步就是超高精度啊， 嗯， 然后室内的定位现在还远远没有解决。室内定位它不单纯是一个卫星定位，它要辅助于，还要再给它辅助上很多其他的定位手段和定位测试。主要的原理还是三角定位法，对不对？然后你无论是采用 WiFi 啊，或者是基站呐，啊，各种各样的定位法，甚至于刚才我们提到的自组网的定位方式，它能实现超高精度。但这点上就形成要求有几个东西。第一是什么呢？第一是 OS 的层面，在操作系统的层面要统一化，要标准化， 嗯， 对吧？还有呢是什么呢 ？OS 在 OS 之上要建立标准统一的接口、数据接口和定位接口，它所需要的软件、硬件、模块、模组的一系列的支持和支撑，这些的核心要本土化，要知识产权的自主化，要对于符合国家安全的这样的稳定化， 嗯， 这是这个问题的核心啊。 嗯， 超高精度的定位，实话实说也是双刃剑啊。 为什么呢？ 那当然了，这个如果能实现超高精度定位的话，正常使用它可以解决很多很多的社会民生问题， 嗯， 但是如果被敌对势力所使用了呢， 嗯， 如果被恐怖分子所掌握了呢， 嗯， 对不对？ 对， 它会实现，也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呀。 嗯， 所以说在这里面还有很多的安全性的问题也要考虑和考量。 嗯， 我们今天在以上时间和大家说到了麻省理工科技评论呢所推出的十大突破性技术，时间的原因呢，我们只是探讨了其中的六项技术，像远程技术、多技能的 AI， 还有 TikTok 的推荐算法，有一些呢大家在生活中已经感受到了 在用了，对， 比如说 TikTok 的推荐算法， 对，就和抖音一样嘛， 是一样的嘛。像这个多技能的 AI， 这个 AI 在我们的生活中呢也有相关的应用了，而且现在应用越来越广泛， 好多送菜机器人，对不 对？ 对， 还有这个远程的控制技术，这些呢我们也不用跟大家说太多了，各位都知道这些技术的这个来龙去脉， 是的， 对于我们生活的影响到底是有多少。最后一个问题，在您看来这些技术未来哪一个或者哪几个可能会有革命性的影响和改变？ 刚才提到了，其实第一个就是数据信托，这是具有革命性的啊。疫苗呢我保持谨慎的乐观啊，因为疫苗的生物科技的难度啊，这个技术复杂度是非常高的啊，而且它确实面临着一个非常不确定性的对手啊。那么它是个案式的解决 ，case by case 的个案式的解决，还是能够探测出这个生成一整套的规律和新的一个研究的方向。这个呢，目前来说呢，还持谨慎态度啊。现在目前更多还是见招拆招啊，面对着新冠病毒，我们见招拆招。再一个呢是什么呢？就是对于通用型 AI， 通用型 AI， 无论这个 AI 能够写作啊，还是能够干别的事情，这点我保持非常大的、极大的关注和兴趣。通用型 AI 的时代可能很可能我们会比预想中来的要更快更猛烈，而通信 AI 来的时代来临之后，可以说我们的既有的社会的劳动分工啊，人类的对于这个社会的结构的组织重构可能都会发生深刻而长远的且不可逆的变化。 哎呀，您这一说我就更感兴趣了，我也得紧跟这些时代的变化，科技的变化，我们同时也会和大家来分享这些变化。 好， 好，那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工信部互动媒体产业联盟专家韦委员包冉，谢谢包老师。 好，谢谢。 同时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各位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也欢迎大家继续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回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起舞似碎念的念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